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7: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收听腊班特别直播，我是王维。 哎，我是高磊。 哎，还有我们今天的特约嘉宾。 大家好，我是黄山。 嗯， 黄山，你知道今天咱俩直播可要了命了。刚才我们那边外边那摄像小哥就说了，告诉我几个大字，今天我告诉你直播有风险，说话需谨慎。 为什么呀？ 旁边有一定时炸弹，带引号， 传染的，还带传染的、 啊、传染源啊！这刚好，你知道吗？ 哎呀，这个鼻音现在还比较重啊，对， 还稍微有一点吧。 是是是是是， 尾、啊、音了， 真的，这也真是烧死我了。真的 是吧？ 对， 怎么样？烧几度？ 你们俩和病友互相交流是吧？ 你想啊，对，我刚才跟磊子说呢，就是我前一天的时候，我都把那个北极绒啊、三毛暖、 啊、 全穿上了、 啊， 我在家里依然冷 啊。 哎呀，冷的就觉得就跟打摆子似的那种冷，然后吃退烧药 啊， 没用，吃完了以后出一身汗，退烧了，然后过几个小时又上来了 啊， 所以我这几天瘦了1公斤。哎呦我的妈呀，倒真减肥，真的真的。最猛的时候我都已经烧到了38.7度，哎，真是崩溃了。而且这些天基本没吃东西， 是， 而且没胃口， 还坚持上班。 就今天我一想，天哪，就冲你们俩这么健康的身体我也来、啊、 也得来。人不都说了吗，这流感传染别人了以后自己就全好了。 不，当然也不主要是这些啊，因为昨天晚上还是37.7度呢，但是今天我一腰那个体温已经正常了。 对， 而且再其次真的不想在家待了，因为如果再待下去的我可能没病的也得变得有病的了，就实在是烦的不行。 对，因为咱们直播间其实挺热的，我觉得20多度、30度都有了。 有， 但是维哥穿了一个高领的厚毛衣。 不是必须的，我告诉你，年纪到了，你知道吗？而且现在是这个流感的尾声，必须得保护好自己。万一你说再反复交叉感染，我怎么越说越玄乎呀？转换话题吧， 主要看明天的疗效。 还好我坐得远，我坐得远。 有一种说法说红酒，因为红酒里头不是有很多对人体相对有健康的啊一些这素那素的吗？ 是。 适量的喝一点，对身体是有帮助和好处的，有可能吗？ 当然了，当然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首先第一点呢，葡萄酒不能多，这样喝酒的时候不能喝太多，然后但我们提到适量的时候，少量喝一点，每一天的话不仅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呀，新陈代谢啊，可以让我们心情变得很好呀，还有包括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在德国那些地方一些小地方，你发烧的时候他们都是给你 whisky 喝的，给一些高度酒烈性酒，让你帮助你，对，帮助你出汗、 哦、 然后这样子的话可以降低体温的一个作用，但是都是一小点的那种、 哦、 那些。而且葡萄酒最早之前的葡萄酒在几百年前在欧洲，就是起源葡萄酒起源的地方，它是被当作药物来进行治疗的。在这些葡萄酒，你想我们装葡萄酒那个酒囊是装在那个羊皮的那个囊里面呢，都是医生必备的一个携带的一种药物的一个疗法的治疗的一个药剂，然后包括我们在修道院啊医院里都会看到他们种植大量葡萄啊葡萄田的这些痕迹，在不仅是他们的一种经济作物，而且是他们的一种让人觉得说是延缓衰老也好啊，或者是的针对一些小病啊，先给你喝点让你开心起来再说嘛、 嗯、 对吧。 那你看看维哥现在这状态，给他喝点什么他能马上痊愈？ 多喝水吧，多喝热水。 烦人， 说的对， 就讨 好意思说实话。 肚子疼吗？要不然再来一遍。 肚子不疼，这些天都没怎么吃东西，哪来的肚子疼？也没食欲，因为主要鼻子不通气儿， 是吧？ 你吃什么你也闻不出味儿来 啊。对， 其实上个星期我来的时候也差不多是那状态，就是也是瘦了将近一公斤。 真愁 是 你们俩， 所以啊，真记恨死你了，我跟你说。 但是这个星期又胖回来了，看直播的朋友就可以看到。 那倒没觉得， 那就真的。来，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好，这就是来自于 WSET 英国葡萄酒与烈酒教育基金会的四级品酒师、葡萄酒大师的候选人黄珊。珊珊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呀，今天跟咱大家聊点不一样的红酒好不好？ 腊八。 对呀，今天是腊八节呀。 是 甜甜蜜蜜的，喝粥了吗？ 我们也说一点关于，哎，可是国外没有腊八，但我们可以说点搭配腊八，比如说这些小的腊八粥啊，怎么样子搭配一些甜的这些食物的时候的一些酒，怎么样？ 你知道腊八的由来吗？ 我当然知道了，你知道吗，伟哥？ 这个球踢的，我真的比国足都厉害。 就是有很多种解释啊， 是， 对，比如说佛教啊等等，有很多种解释。 对， 但是。习俗也有很多种啊， 嗯， 就我只是讲那些传说当中的其中的一两个，就是一般人说，就只要到了腊八，比如说在北京最火的，就人最多的地方，就我说寺庙啊，就是雍和宫， 是， 据说今天去那边喝粥的人应该不下几万人， 哇， 去那边啊，到时候喝粥的， 嗯嗯， 啊，同时祈福。 是， 对，因为腊八嘛，就要祈福的时候。 对，我看朋友圈好多有在发粥的，有在舍粥的，还有一些 是 领粥。 当然这个不是主要，因为我看了一个人写的一个资料，然后那个资料当中他又说，据传说朱元璋在最开始的时候、啊、就还没当皇上的时候，最开始他不是当放牧的啊，放牛的，然后说有一次呢，放牛的时候，那牛啪自己腿骨折了。那但是他是放牛的呀，哎呀，回去以后地主啊对他严刑拷打，然后给他扔的小黑屋里，三天没给他饭吃， 嘿， 因为很生气啊，说你一个牧童把我们家这么贵重的劳动力你都给弄伤了怎么行，三天。但是朱元璋也聪明，因为说给他关在小黑屋里头吧有耗子洞，他就在那耗子洞里爬，耗子洞人家广积粮啊， 哇， 说那耗子洞里什么东西都有，什么花生啊、土豆啊，什么这啊都有。 是， 然后他就把这些扒拉出来的东西，啊、自己拿一小锅，熬了一锅， 啊， 嘿， 熬完了吃。 你瞧， 后来地主三天以后放他出来，说：“哎呦，这 倍儿精神， 你怎么胖了？” 事儿，当然也没细问。但是据说，等到后来他当了皇上之后，回想自己原来小的时候这段经历，就想：“哎呦。”那时候吃那粥怎么就那么香的，于是就跟御膳房说，哎，我小时候吃过什么什么，给我煮一下。然后御膳房弄完了以后往里放糖，变成甜粥让他一喝，他一喝，哎呀，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于是于啪流传开来，就变成腊八甜粥。 是， 哎，这是一种传说啊，也挺有意思的。 对， 也挺有意思的。 对，我今天早上喝的腊八粥，我爸也煮，但是好像没有放糖。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很多腊八粥有不同的习俗和习惯，有的是放糖，有的是不放糖的。 对 对 对 对，包括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到腊八的时候，不是还要有腊八蒜吗？ 是 是， 对，到腊八蒜，说腊八蒜和腊八醋。这是两个概念，虽然他们是在一块泡的、嗯、但是说呢，就是原来旧时候的时候说这个蒜， 嗯， 谐音其实是算术的算， 对， 说每每到这个时候， 嗯， 就比如说那个黄山欠磊子钱了， 嗯， 到这个时候、嗯、磊子拉班的时候就得去你们家跟你说、啊、上一年啊你欠了多少多少钱，赶紧的啊， 是 说这个时候也是催账的时候， 对， 嗯，所以啊，这旧时候的时候呢，他不直接说咱俩算算账，你欠我多少钱，他就腊八这一天啊，他先把这个他自己弄好的这腊八算，我就送到你们家去，那意思就是咱俩该算账了。你知道吗，节前咱俩就得把这事了喽、 哦、 你要再不吭声，我可能带人上你们家去了。 哦，就是欠几块钱，然后给几瓣蒜是吗？ 想得美！ 哎，我这手上还有蒜味呢，就是包蒜是包的。哎呀，说到了这么多这个腊八的一些传说哈，嗯、也不知道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有没有喝粥哈？您喝的是、哎、都有里边什么？酱馅料的这个腊八粥哈，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但是呢，还是先问问咱们的珊珊哈，如果是给腊八粥配红酒的话，你怎么选呢？ 粥能配酒吗？ 嗯，什么都能配酒啊！ 对、 啊、 对对对对， 到我这儿了还、啊、 对 吧？ 对 对 对， 你给我一本书，我也给你配一本。真的，我是认真的。我还买过一本书，书上说的是音乐配酒，就他给一个交响，他里面每一张音乐，比如说这张交响乐啊，贝多芬的哪一张、啊、 音乐配酒，我理解。 嗯， 对啊，为什么？ 当然，因为它都是一种感受嘛。 对啊，对啊， 就跟说我喝茶、嗯，然后边上有人弹奏一曲，哎，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呀。 是，对、啊， 对。但是我说， 所以粥的话也可以配酒啊，而且呢，其实，在粥的话，我们说回到这个粥啊，在国外也有粥，但是它跟我们不一样，不是当做主食来上，也不是当做一个后面在餐后就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上的一个东西，它是当做前菜来上，就是我们所谓的汤，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那个我们说的鹰嘴豆啊，这个蚕豆啊，这种小豆啊，还有一些中东的一些小米啊，这样子的东西，他们把它煮熟了，做成一个稀粥一样样式的东西，是当做一个前菜的汤来给大家喝的、 嗯。 所以呢，它起的一个作用是开胃的作用。然后呢，搭配的酒很多是开胃的酒，比如说我们说的白葡萄酒啊，这些，比如说霞多丽啊，那个雷司令啊，还有长相思啊，这些葡萄品种都可以来搭配这个粥，因为它是很清淡、很轻松，然后大家。喝一下，然后准备吃饭的那种意思。准备，因为你想等一下会有块大鱼，一整块牛排上来，所以它之前是有一个开胃的作用，所以偏酸一些，所以搭配一些白葡萄酒比较好一些。但我们这腊八粥是比较厚重一些的，对， 比较甜，对。 然后里面有什么呀，伟哥？ 各种豆， 对。 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鹰嘴豆，对吧？然后还有红豆，芸豆，还有花生， 红小豆。 啊、对 对呀、啊，黄豆， 哦天，粉炙的豆就全往上上呗。 我一直在想说，你们是不是要说点什么？比如说，腊八粥最重要的有什么？要有红枣啊， 对，要大枣， 对， 对 吧、哦？其实这个是最提味，然后让你有一点点水这种甜味，不仅是就是说死甜那种。糖的甜， 就很自然的甜， 对，很自然的甜味。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搭配的关键也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喜欢喝葡萄酒？因为葡萄酒给我们带来的风味和甜味，它不是白糖的那种死甜的甜，而是它是带着果香的、带着水果的味道的这种甜味。所以我说，为什么这样搭配比较好一些？大家为什么喜欢葡萄酒？就是因为它的这种果香可以给我们食物更多的这种丰厚的感觉在里面。然后呢，我们说到腊八粥的话，它既然是甜的话，当然要搭配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搭配甜的葡萄酒。哎，小胖要在这儿就会开心了。小胖特别喜欢喝甜酒嘛。然后至于甜度的话，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是像腊八粥里面的这些葡萄干啊，像这些红枣啊，它其实本身就是蛮甜的一种东西，给你嘴巴里面会挺甜的。所以我们要搭配酒的时候，大家注意是要搭配更甜的酒。所以刚刚提到的雷司令，它作为一个白葡萄品种，虽然它有甜味，但是它没有那么甜，它只是有一点轻微的甜味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不用搭配，因为毕竟腊八粥比较厚重一些嘛。我们搭配可以比如说冰酒，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为什么？冰酒它本身就会有一些蜜饯的味道，有一些葡萄干的味道，有一些甜枣的味道，然后跟这粥里面这个甜枣它本身的这个味道又有重合在一起，这样搭配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甜味更加的讲呢浓郁纯粹，而且加上甜上加甜，然后你想各种红枣的味道，不管是从杯子里面冒出来的还是从这个腊八粥里面冒出来的，都非常的甜美，甜甜蜜蜜，甜甜美美嘛。再加上你想像是我们说的这个甜冰酒呢，它有蜂蜜的味道，对不对？有些人腊八粥也喜欢放蜂蜜，对不对、 嗯、 这样也可以搭配起来啊， 对， 很好喝。 哎，好，其实一聊到腊八包括这些传统的美食，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第三节的时候会有请我们，反正至少像我呀磊子，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到这个地方去买传统美食， 对，点心， 对对对， 有真的点心吃吗？ 哎呀，我不知道人家一会儿来带不带啊，因为一会儿稻香村他们会来。 哦、 啊、 是吧， 对，因为现在你比如说像稻香村包括一些大型的生超， 嗯， 是 他们都会比如到腊班了，现在你比如说像磊子呀，我们平时都工作很忙， 嗯， 直接袋装， 嗯， 就是你不用说哎呀腊班里的都有什么东西啊，腊班蒜怎么弄啊，或者我熬腊班粥我得搭配这些，不用，一袋拿回去直接放高压锅煮就行了，非常方便的、 啊、是是。 然后包括像稻香村比如说小时候吃的好多的所谓的甜品， 嗯， 磊子爱吃甜品， 牛舌饼 都是稻香村 枣泥糕，哎， 对，我觉得其实我特别喜欢他们家，我就喜欢他们家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啊、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有一个盒子，你说给我拼吧， 哎、 然后他就给你拼上这样子， 哎、金八件吧， 对，不是金八件，他就给你酥皮儿放一边，然后蛋糕放一边， 就、 哦、 是 特别有仪式感。 有一盒子，然后最后打包的时候。然后里头是那种牛皮纸、 哦、 然后你可以纸这个来两块， 对对对， 那两可以增拼，拼完了以后有可能从它打好包的这个纸盒子底下渍出一汪油的印儿，还得拿着那个牛皮纸袋带走。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服务员真的他可以做到每一样都码得整整齐齐完完整整 的， 然后每一样都把整个盒子码得特别有仪式感。 是的， 我觉得这种仪式感对这些尤其小女生来说特别的重要，不管是我们说开红酒啊就上个杯子啊，然后冰一瓶酒啊放点冰块在旁边这种感觉，还是他这种仪式感码得漂漂亮亮的，然后而且还他有比较讲究的一点，比如说好看的蛋糕类的要放在中间这个位置比较好看、嗯、然后那些酥皮啊怕破的压重量的放在下边，他家一盒完完整整特别沉、哎、我说的有点多了是不是，感觉像第三十的 特别好。 对，其实咱过这个腊八节为什么一直传了这么多年到今天、嗯、也是一种仪式感啊， 对 对吧， 对，是的、啊、但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大家都腌上蒜啊，然后喝点粥啊，然后有一点就开过年要开始了的感觉。 是的，因为说了嘛，过了腊八就是年， 是 这个时候虽然得欠债还钱，但是 可以要压岁钱了吗？伟哥 有点早， 早点， 有点早， 真是进了小年的。然后进了这个的时候，基本上比如说孩子们都放假了， 是， 然后已经进入到年关了。 嗯、 大家就得开始为过年做一些许准备了和计划了， 是， 其实挺好的，真的。 对，我们最近我家这几天在打扫除，天天把那家里天花板啊什么玻璃啊都 特别好， 对， 特别好，特别好。 就是我觉得年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国外长大的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很想念这些习俗啊礼仪啊。等我现在有机会了，然后又机会生活在国内的时候，特别想要去追求这种年味儿的感觉。因为在国外的时候其实还挺想念这种感觉 的， 是吧，然后今天等一下去泡腊八蒜去，对吧， 哎，对，可以 是吧， 可以、 啊、等到年三十的时候拿出来吃， 嗯，对， 翠绿翠绿， 是。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啊、 就是前两天上节目的时候、啊、牛大师还教了一方式，就是现在不是有卖蒜的吗， 嗯， 那个蒜如果发芽了的话， 嗯， 那不就不好吃了吗、 嗯、 因为就相当于它底下就变成蔫了， 对， 没关系，发芽的话啪，比如说找一小盘里头倒上水，把这蒜都拔里头，让它自己那芽都上来， 是， 上完了以后拿剪子咔咔咔咔咔把这上头都剪了， 蒜苗是吗， 类似 啊，然后就拿它炒鸡蛋、 啊、 或者什么， 哦， 一样好吃， 炒蒜苗， 对呀、啊、 对， 肯定香， 真是蒜苗啊， 对， 好吃， 嗯， 哎，不过你也教给我，我就还好，我关于一个腊八蒜的知识，还好我没到处去送我泡的蒜。 那人都该说了，我欠了你多少钱？ 然后今天来两罐，直接送给二位那个主持人的。 不要， 不要， 拒收。 当然了，我们今天除了跟大家聊聊这个传统的腊八以外、嗯，同时呢，因为有珊珊来，我们也要讲讲红酒的一些知识， 对， 和问题点。 对， 今天我们主要聊的一个方向就是红酒咱怎么分类，到底有没有那么多的类，比如说它的名字是怎么由来的，是什么意思， 是， 对吧， 对， 都要跟大家一起聊聊。 当然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您都可以发信息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联系方式就是 CHWL876， 发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平台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嗯、 当然这一节还有一点点时间，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第三节稻香村， 它有一定的仪式感，包括它的甜品里头不光有甜的还有咸的， 是 啊等等椒盐这些味点、嗯、对对对。但是像红酒当中除了有酸的和甜的还有其他口味的吗？ 我昨天讲过，不是上一集讲过，没有酸的，只有酸度高的、嗯、对吧， 甜度高的， 是、 哎、我生病了都忘了。 对，我看维哥忽然脸很懵的样子。对，其实这样子的葡萄酒的话，我们讲过，嗯，它其实是一个大的分类，只要是葡萄做过的酒它就叫葡萄酒，但实际上它的分类非常的繁复细节，因为包括了这么多的国家都在酿造，十几个国家都在酿造，它们品种也不太一样，所以呢按照比如说我们按照糖度来分，那个甜度来分的话，我们可以分为干型和甜型的。干型就是糖度比较低的5克每升的，然后还有半干型就稍微有点糖的，还有就是说半甜型就是比半干还要再甜一点的，还有甜型，大概是分成四类，按照甜度来分。然后另外按照颜色分，当然我们有我们说的干白啊，就白葡萄酒，还有红葡萄酒，当然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橘色的酒，然后就是带一点点橙色的这个颜色的酒，这按颜色来分。按酒精度分，我们可以分为什么呀？ 高度的和低度的。 不是，我们分为加强型的酒，它的高度也就是20度左右，22度这样子的一个度数，然后平时我们喝的是12度左右的、嗯、当然这个高度的也有甜的也有干的也不一样。嗯，当然然后呢这还有什么按照带气儿的不带气的也可以分、 啊、 对， 对 不对、啊、然后可以分为静止的葡萄酒，就是我们说的普通我们喝的这些干红啊干白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带气儿的，比如说香槟啊起泡酒啊卡瓦啊，还有我们提过的就是说 Moscato d'Asti 这种葡萄酒也是就是带气儿的，这样也可以按照这个来分。所以按照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口感都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但是如果大家可以把这个说的越详细，比如说我喜欢喝干型的白葡萄酒的，然后带气儿的就我们想到的就可能说是像是香槟啊这些东西，然后不带气儿的话可能就我们说到一些，就大家如果把这个分得特别细致的话就可以找到自己更快更容易找到自己的细致的这个种类。如果我们去到国外的话，就是去到国外那些大超市里面，它都是按照这个方式来分的，红的一边白的一边甜的一边带气儿的一边不带气儿的一边半干的一边那个然后干的一边，它是这样子来分的，每个都不一样，大家都可以很快的找，像图书馆一样很快就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酒了。 哦，对，还是不是也可以分比如说新世界的旧世界的，也有这么分的吗？ 是，当然当然、啊、它新世界就是按照国家来分的嘛，对不对、嗯、每个国家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欧洲在一边的法国，它可能是因为法国的葡萄酒种类最多，然后产量也最大，所以可能两货架全是法国的， 法国、啊、 对，然后一排，然后可能是这，比如说中国可能只有一小排这样。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这个葡萄酒红酒哈的分类。当然了，如果您在平时品尝啊，包括在这个储藏啊、选购的时候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请教一下咱们的黄山老师。您发送信息到 chwl876 就行了。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五险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鼎城店26日至大年初六，满200最高减80元，26日至2月4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鼎城店。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 L 超值换新上市。全系7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0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即日起至2018年3月5日，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举办百设万种图书优惠大联展活动，期间购展销图书满百赠50，满50赠20，详见各店海报。 永辉年货迎新大狂欢，1月27至28扫货日活动，品类低至4.9折起，万种商品狂降2天，部分门店营业至24点。来永辉把年味带回家，民生超市百姓永辉。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爸妈给您们拜年了。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 春节将至，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提前给您拜年，祝您家庭幸福。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 2月2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美。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了，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你好。 哎， 晚上好。 哎，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北京以及周边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北京的天呢，这个应该还是以晴天为主了，风也不大，报的也就是3级左右的偏北风，明天傍晚的时候就要转南风了。明天北京来说，最高气温是-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像今天夜间是-11度。因为是今天早上是创造了入冬以来气温的一个新低，如果说按照这个来说，明天的气温呢开始从这个有点回升了。那么实际上今天的气温白天来说就已经有回升的迹象了，因为城区的气温基本都到了-1度上下，昨天还是在-5度左右呢。那么但是整个的回升并没有这个到来，因为这个明天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还是报到0度以下，是-3度上下，最低气温是在-0度10这个上下这个徘徊了。那周边呢基本上都是还是处在一个冷的这样一个漩涡当中啊，但是最冷并不是出现咱们北京这个附近 哦， oh. 而是还是东北地区，降温幅度最大的是我国的南方了。因为从今天夜间开始，像这个江苏、安徽、河南，还包括湖北这些地方就会出现暴雪， 嚯， 暴雪了， 又开始下雪了，南方 又开始新的一轮的强的这个冰冻，这个灾害将会出现在这些地区 哦。 所以对于旅游的朋友来说，有3点要特别注意。 嗯， 这主要是对你出行这个交通工具有关。首先，你要坐飞机要去这3个这个地方，或者是往南走的话，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你要坐高铁，要经过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可能就会出现停运的情况，这是第一个要特别注意的。第二个，这一带的机场有可能因为降雪和机场跑道结冰会出现延误的情况，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说你是驾车出行，那要特别警惕了，有可能高速公路就要封路了。 没错 啊，所以这些地区如果说在国内旅行的话，这些地区要影响你的出行的。那对于北方这个冷呢，那就这个你多穿点是可以克服的，像-30-40度，你要想体验一下那种冰冻的滋味，那去东北吧，可以你享受的这个感受到-40度以下的那种低温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是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好嘞，谢谢李老师。这天寒地冻的，您也注意添衣保暖，好吧？注意身体。 我穿的是最厚的了。 谢谢您。 好，再见。 再见。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西二环广安门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那么受其影响呢，西二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以及北二环鼓楼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好了，稍后的时间一起带来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我是黄山。 哎，这专业劲儿的。哎，还别说，珊珊老师一来，好多的朋友在问关于这个红酒的一系列的问题。 是啊，那这样我们在聊今天的红酒的具体的分类， 是 以前我们先解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吧。比如说刘荣，他说个人在北京哪儿可以系统的学习一下红酒的一些知识呢，满足一下自己的生活需求。 其实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其实对红酒、葡萄酒的这个消费的这种意识越来越强了，都想买酒，但是总会市场上酒太多了。在我知道在国内进口的种类都有上万种葡萄酒在国内，然后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来选自己喜欢的酒，其实如果上一个这样的小的班报一个课程，其实对自己在葡萄酒上面的这个能力会有很高的一个很快的一个提高，因为你就是想不被受骗嘛，然后知道想喝什么。其实我在讲讲网络上有很多这样子的网络视频可以看，对，在线授课大家去可以看一下，但唯一这个不同的是，如果我们参加真实的体验的课程的时候，大家是有酒喝的，所以你想要小酌两杯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还是报线下的课程，可以去体验一下喝点酒啊。但如果说我酒量不太好，然后但我就是想在大家面前看到这酒的时候，我可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半天，然后说哎，这个酒是来自法国波尔多的，来自左岸地区，葡萄品种是什么，这样说半天的话，而且 有些朋友看的确是酒精过敏，他也喝不了酒，但我就喜欢，我就想了解，那大家可以报一下，就是看一下线上很多的视频，像一些平台网站上都有很多这种葡萄酒教授的小白的这样课程，大家可以看一下。当然参加线下的话，其实我自己教授的这个 WSET 是现在国内，就是说国内最热的，也是全世界覆盖面积最广的，不管你说在中国呀、中东啊，然后去到欧洲、美国，然后各种地方都有这个 这个的学校。所以如果说大家说想 OK 我今天在这学完了，我国以之后可能还想去别的地方去进修，或者是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像我一样在冲击 MW， 就是说在冲击葡萄酒大师的这种往更高去讲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WSET 的这个课程，大家可以学一下。当然如果说我只是想在国内的来尝试一下，不想来进行进阶的这个学习的话，其实很多的那种葡萄酒速成班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也就够了，但因为价格会便宜很多，所以也要看大家不同选择，您是想要一个一两百块钱的这种速成班，还是想要进阶，那价格会稍微有很厚的教材要认真学习，然后还要考试，还有盲品啊这种，但看大家不同的这个职业的规划和需求吧。但我知道很多的喜欢这个做这个行业，还有包括喜欢想要去酒店啊这些行业里面的人士的话，还有餐饮业的这些人士的话，他们都喜欢去 WSET 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学习。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也是比较重要的是侍酒师。如果说我们想成为酒店里面，就是说在五星级餐厅里面，不是五星级酒店里面那些餐厅里面给大家倒酒啊，然后给大家讲授知识，然后呢还有包括就是定制酒单的这样一个工作的这样一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去考一下侍酒师的这个执照，也是不同的分级，也是可以上课的。然后当然它也是针对普遍，它也有一些比较初级的，比如说一级和二级，一般是针对是普遍的这个消费者和爱好者的。然后但是唯一的问题是说我刚刚提到的 WSET 啊，还有 S19 这个，它都有需要一些英文的这个背景需求。虽然它的现在的水平是这样的，一级和二级是中文教授的，然后也是中文的教材，大家都没有问题。但是到了三级以上的时候呢，就算课本是中文翻译过来，已经翻译过来了汉化的，但是它的葡萄品种啊，葡萄的这些产地啊，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的话，你还是要背英文的，和甚至说当地的意大利语啊、德语啊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去把它翻译成中文背下来，因为没有用，酒标上显示的还是国外的那些字样。所以这时候大家就要考虑一下自己这个语言的上面的这个承担的能力。但是如果基本上读完三级的话，大家都可以在一般的酒店啊或者餐饮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了，这都是没有问题。像我是读完四级以后，基本上的需求更像是比如说我要去教给大家怎么样来做这事儿了，我就可以教给大家其他的人，因为四级是最高级了嘛，就可以教给大家怎么来去做这个事情。当然很多地方他们也会更高级别的职位也是需要有这个四级，毕竟四级需要2年的时间来读完的。对， 学习了学习了。 哎，那比如说像我跟磊子这样的，看像那个像风一样的女人啊，书啊， 您说的是一千种风的味道吧？ 啊、对， 这位先生， 串了，原谅， 我很生气， 原谅飞哥，这刚刚发完烧嘛， 是我 脑子不好使， 脑子不好，也可以学吧。 我要气死了。 我告诉你，维哥今天来直播的目的就是这个。 我出去冷静一下行吗？ 来，还有 问题呢。 对，一千种风的味道，我要继续讲下去。一千种风的味道是我写的一本小说关于葡萄酒的普及知识的。如果大家是想要了解一些关于葡萄酒的这些小的窍门啊、小的知识啊，还有包括就是不想认真的去读书，或者是只想知道他在人与人之间交沟通的场景中怎么样去对话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可以读一下这本书。因为毕竟很多时候没有人会去问你说美国到底有几个产区，没有这样子的问的，还是大家要聊天式的沟通。其实那本小说式的文章就是给大家这样一个做一个小广告，这样一个感受。 好， 接受程度更容易一些，对吧？ 像风一样的女人。 得了，我们先放个广告，让珊珊平复一下心情。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正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这边还有一个问问题的呢，冷雪就说了，请问黄老师，我想春节送红酒，比如说像六十多岁的长辈，平时很喜欢喝红酒，能帮忙推荐几款吗？ 嗯，其实送长辈的话，红酒的话一定要注意，大家基本上长辈不太喜欢喝白颜色的酒，所以呢大家注意送的时候要看一下颜色，红色嘛，红红火火，长辈比较讲究这个。另外呢，其实如果说长辈比较喜欢喝红酒的话，其实他是在葡萄酒的这个氛围里面已经接触过一段时间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送的酒呢不要是比较新世界或者比较现代一些的，比如说是我们刚提到的智利啊、阿根廷啊，这些可能长辈都不太喜欢。在我看来，长辈比较喜欢的是澳大利亚的，反而偏多一下希拉啊这样的葡萄品种。为什么呢？因为长辈通常没什么耐心然后如果说你给他一瓶法国酒，你说啊、哎、这个要醒个两个小时，那长辈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就我两小时之后要睡了所以一般他喜欢喝澳大利亚的，这样比较浓郁的，一开瓶就可以喝的，然后呢可以直接甚至可以螺旋盖的，这样一拧开就可以喝的。然后另外呢，当然送法国波尔多的葡萄酒也是最安全最安全的一个选择。不要送异形的瓶子，不要送异，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些瓶子，波尔多瓶子不是尖比较高细长的这种瓶子嘛，这是比较长辈或者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但如果他看到比如说像香槟那样的瓶子，或者是下面比较胖一些那种奇怪的瓶子，他会觉得这不是我平时喝的，我可能不太接受，所以我们还要按照长辈他自己喜欢的。所以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澳大利亚的，然后一个是法国波尔多的那种传统瓶型的葡萄酒，大家可以看一下。对， 好，来，我们再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关于红酒的分类。其实在上节的时候，珊珊已经跟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红酒的分类。 对，但是王维，我一听你说话，我现在就觉得现在20多度的这个直播室，我现在好像在冰窟里一样。 我还以为你发烧了呢，见着我们大帅哥，真是。 哎，习惯了就好。你只要说下了节目以后，你别说，我好像有点发烧。不能赖我啊，不能赖我啊。来，咱们继续讲今天的这个话题。 对对对。 就是你刚才已经说了大概红酒的分类，包括干红啊、干白啊等等，包括产地和出处。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你刚才说了，比如说每年光进口到国内的有上万种。 是。 我天啊，那如果要这么算的话，新世界和旧世界有这么多种红酒的话，竞争也太激烈了。 当然了，当然了。但是其实在国内来说的话，我们讲到的葡萄酒的这个市场呢，可能并不是特别大，只有几十亿的这个市场。因为在国内其他酒类的销量，不管是啤酒、白酒还是其中国产的葡萄酒销量，都是在几百亿这样一个。所以我们说到的这个葡萄酒，我们说好像进了很多，或者但是它是远远没有超过我们现在整体的这个酒类市场的这个需求，甚至它只是占了一小部分。所以我们说的什么国外的这种倾销啊、垄断，在中国是绝对不会存在，因为我们国内还是大家更喜欢喝的是国产的酒。所以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的频道，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不一样的东西而已。 对，你想我下午的时候就是录音的时候，然后看了一条信息，那信息呢就说，你爱喝茅台吗？ 哇， 好，你可以不回答。茅台说，因为他 喝不起，太贵了。 这个点评非常到位，就每年他都要出生肖酒。所以他今年也要出狗年的， 要出狗的了。 对对对，但是按照以往，就比如说2017年或者2016年他都出，所以呢到现在还没有上市，因为大概预计上市时间应该是在1月29号还是1月30号，大概这个时候才会上。而且呢他们上市的方式呢不是上到传统的地方，就比如说好专卖店，什么什么超市，不是，网上。他就是这次主打就是要把生肖酒放在网上，一瓶儿基本上价格就是1699，肯定不便宜。但是据说到现在预定的人爆棚， 是吧？ 就因为大家觉得这东西对吧，它生肖的呀， 对、啊， 如果要是年三十、啊、大家一块儿喝，就怎么怎么样了？ 哦，也是哈，你看像我这样24岁属狗的，然后 对吧？ 说的太对了， 1699必定永久。 我告诉你，你现在都订不着，那可是限量款。 但我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东西吧，就对我来说，我特别不理解这个东西，是它会蒸发，我一直不知道这东西该怎么保存。 所以我不就是说嘛，就是 你想，我想买一瓶，比如说我想存着，我等到我12年后36岁的时候再喝。没了。 哎呦，你这数学算可真够快的，我告诉你。 但是我觉得酒得用来喝， 是吧？ 那它干嘛呀？ 对，但是我就说其他的都可以存，就这瓶我就特别担心，说它那个包装为什么会蒸发这一点？你有好的办法怎么保存？ 不，我说的不是这事儿啊，我说的就是拿茅台的这个抛砖引玉举例子， 是 就是它会出所谓的生肖酒，或者说、特别纪念版。可以这么说吧，红酒会有吗？ 当然了，当然了。我们上次来的那个天赛酒庄的庄主，他也有做生肖酒，他也是每年这个时间开始发售，应该是上个礼拜他发售的。 哦， 当然 了，就是新疆的那个酒庄。 对，我们新疆的天赛酒庄、啊，为什么这事儿只有中国人干呢？因为只有中国人在做生肖的这种，国外没有这个生肖的这个概念嘛，对不对？只有国内有这个，但是他做的葡萄酒不太一样，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红酒大家知道是当年的葡萄采收的，对不对？对，所以呢，现在我们说做生肖酒的话，其实我们说的是2017年的葡萄，它不可能是2018年的葡萄，那葡萄还在那个什么，对，还没发芽呢。所以呢，这是第一点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买的是2018年的酒，但不是18年的生肖酒，但实际上它是17年的葡萄。第二点呢，葡萄的时候它需要很多葡萄，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的，比如说价格在100块钱以上，它有的时候是要在酒庄里面装瓶，然后不甚至不装瓶，放在酒桶里面陈年，可能要过个2年才可以发售的。比如说像香槟的话要4年的时间，更长一些。然后我买的红葡萄酒，我记得我有一年在法国勃艮第的时候去买的，就是说当年采收的当一年它在发酵的时候，发酵完毕的时候，但是当年11月我当时去拍了一桶酒回来，已经2015年的3年过去了，还没有收到呢。为什么呢？因为它还在陈年，还在橡木桶里面放着，然后今年就是准备装瓶，然后发回来了。但是这个时间要非常久，所以呢，在国外这个东西当年的年酒的话比较少见。而天赛做了一个特别点款的，它做成一个新酒，就我不陈年，我单纯这款酒发售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在过年的时候团团圆圆、和和美美的时候喝的。它不是为了储存。OK， 我今年买一瓶，然后我36岁的时候我再开，12年之后我再开，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我就是要你今年现在马上，我去年采了葡萄，然后3个月之后让它上市，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喝到这个酒，目的是这个目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些这种酒的感觉呢，其实跟我们平时喝的葡萄酒还不一样。 哦， 为什么呢？因为它酿造过程中的时候，它追求的是更多的果香，因为它不需要陈年，它不需要复杂度，它也不需要很多的单宁在里面，然后维持它的这个酒的这个或者酸度，维持这个酒它可以放很长时间的这个概念。它只需要做的我有足够的香气，足够的果香，然后我可以让它很好喝，现在就很好喝，所以喝起来就有点像是带酒精的果汁儿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新鲜，非常的饱满，有点像是草莓汁儿啊，然后就樱桃汁儿啊，这样子的也非常的好喝。对， 就刚才我还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像这种当年的葡萄，2-3个月我们就可以酿造出来，它在这个酿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技法和其他年份的酒是不一样的呀？ 对，是不一样的，然后它有不同的这个酿造方式来进行。然后，但是我要把它说出来的话，大家可能就疯掉了。 那你就别 啊，当然不用解释，我可以理解成就类似于，比如说服装里头啊，有真的是手工定制的，手工定制，然后你做好这身衣服，少说得半年，然后也有类似于 H&M 啊、Zara 这种快销。对，你现在要买300，然后过俩月以后，那个买一送一， 是、 啊、对吧、 嗯、对，但或者我们理解成我们说的那个什么面包或者馒头嘛，就我爸老喜欢吃那种什么老面馒头啊什么东西，那面在 死面的吧， 死面的 不是、 啊、 老面的那面，面种它要好多年的那个面种，然后那个酵母、 啊、 然后就、 啊、就是那起子嘛， 对对、 啊、起子搁好多年， 对对、哦、然后那东西他喜欢吃那种，然后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像呛面他要和很长时间，有一些是这样子的，有一些在我们就是超市里面买他就是机器做出来的嘛，不一样嘛，对吧、嗯、但是价格也当然不一样了，你这天赛我记得那酒好像是100多两瓶吧，对。 哦，哎，价格还可以啊，也不贵。 是啊，是啊， 对， 对 吧？ 我当时我还问说，哎，这价格标错了吧？他说是的，没有标错，就是100多两瓶。对。 哦，哎，那同样，你看我们这儿一听众叫干嘛呀？ 嗯， 他说黄老师，100元左右的自己家喝的红酒，推荐过节的时候用。 嗯， 是，刚刚我提到这款天赛的这款生肖酒也就不错嘛，对的，它是用藏獒做的这个酒标，因为今年是狗年嘛，也蛮好看的。然后其实呢，如果说百元的话，其实像看你喜欢喝什么了，这样小胖的话，他肯定会要100元左右的雷司令，非常的好喝。然后智利的葡萄酒，其实100元左右的也可以买到很好的，阿根廷也可以买到很好的100元左右的酒。对， 哎，就智利和阿根廷这两个产区，它在口味上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嗯， 因为我没喝过阿根廷呢。 对，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哎，阿根廷是一个特别遥远的地方，其实它真的是离我们中国好像是最遥远的地方，应该是阿根廷， 就快南极了。 就是在阿根廷的某处，就是南面的某处的，我也忘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哎，前几天我去餐厅里面吃饭，有人拿了一瓶酒让我盲品，就是不给我看，然后就给我一杯酒，说你尝这什么酒吧。然后我当时说出来了“马尔贝克”四个字的时候，整个餐厅的人都惊呆了， 惊了。 他说从来没有人猜出过这个葡萄品种，因为实在太少见了，或者大家很少喝这个葡萄品种。这个其实是阿根廷的一个酒的特点，它是来自于原产于其实法国的一个葡萄品种，但是在阿根廷种植的特别好。为什么？它需要特别多的阳光光照和浓郁的这种阳光的日晒，它才可以充分的成熟。所以呢，在阿根廷这样高原的地方，有特别好的阳光光晒，还有特别好的日夜温差的时候，它酿出来的酒非常的浓郁。然后其实它有非常浓郁的紫罗兰的香气，所以它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刚才我提到像是草莓水啊，这样草莓汁那种甜美的新鲜的果香，但是它是带着草本的，带着花香的，非常浓郁的。你想象就有点像是巧克力的那种巧克力汁儿似的那种，特别浓郁，但是又带着紫罗兰那种花香的感觉。其实如果大家喜欢非常像草原上奔放的感觉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非常的好。 嗯， 对， 是， 嗯， 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款网红面包，你们俩吃过吗？ 我吃过，小脏包是吗？ 对对，小脏包。 你们的生活好丰富啊！ 啊，你不知道吗？ 知道吗？ 我。天哪、哎、 你这24岁的就没法跟我们这34岁的， 你这95后的还是差点意思。 就是不是说它不好吃啊、 嗯、 就是因为它显得你吃完了以后很埋汰， 嗯 啊， 其实很好吃， 好吃哈、啊、 对，其实就是巧克力面包上头撒了好多 coco， 对， 就这么简单 啊、 嗯、 然后你吃的时候呢，就是粘的嘴唇上啊，脸颊上有可能会有 coco 粉 啊、 哦、然后呢它 coco 一多吧，你在嚼的时候有可能就有点像小时候吃芝麻酱似的，有点豁不开嘴 啊、哦、 那种状态 哦。 但是呢年轻人呢喜欢这种状态，然后自拍啊分享，然后就在朋友圈里发散 啊， 大家都觉得哇、哦、好有意思呀，给它起个名字就叫脏脏包 啊、 哦、哎，就这么一种。 然后你们都吃了 啊？ 啊、哦 为什么？ 看来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啊！ 对啊，你们走得好远。 就是你们这24岁就喜欢喝狗年茅台。 得嘞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黄珊珊珊，我们的老朋友，一起来聊聊红酒哈。比如说快到了春节的时候了，您觉得选什么样的红酒合适啊？送老人啊，送朋友啊，送婚庆的一些这个品种啊，都可以问一问哈。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关注 CHWL876。 那接下来呢，广告之后我们将进入到今天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说的稻香村。 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012345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啊，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嗯，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嗯， 我们今天节目在第一节的时候，因为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嘛。 对。 腊八，而且是一个这么传统的节日，在这个传统节日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要喝这个粥。 是， 我相信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像磊子呀、我呀，我们都会喝一碗热腾腾的腊八粥。所以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呢，也多多少少也说了一下，稻香村我们会在第三节有一个特别的直播，而且我们说很多小时候要吃的甜品都是从稻香村买的，而且从稻香村吃的。包括有很多听众朋友也跟我们互动，就说了、哎呀，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拿一个那个纸盒子 点匣子， 专门往里头捡、捡完了以后拿牛皮纸绳再系上，这就叫点匣子，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是，是我们赶紧请出今天我们的请到的嘉宾，北京稻香村的副总经理程文花。程总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 是儿时的记忆， 是 就是包括到现在也是排大队的记忆。 真是，我告诉你，一到每年这元宵佳节之前，好嘛，就咱们那个就劲松潘家园，包括这个我们家双井那边，哪个稻香村门口都得排个一两百米， 是 我都买不着，你说是怎么办呀？ 买不着找我。 别 不能干这事， 就为了点元宵。这咱们该排队还是排队？ 就是的、 是是是、不过我所谓说 感受一下那个氛围， 是 我所谓的火、其实是因为在大家心目当中它是有一定的地位和分量的， 是 而且再其次不光有这个地位和分量，至少能够代表是一种保证，品质的保证。那您比如说像腊八了，今天咱们那儿会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吗？ 今天正好是腊八哈，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一会儿节目完了以后，我回家也会喝我这个80岁老母亲给我熬的腊八粥。 哦，真好真好， 幸福。 那么作为北京稻香村呢，我们是就是非常注重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除了这个我们有一些24节气的产品，然后呢这些传统的节日像腊八啊，然后马上过23小年啊，其他的一些七夕啊，这些节日我们都会出一些适合这个节气的产品。那么腊八呢肯定是喝粥，所以我们呢也会出一些腊八米。那腊八节呢可能作为咱们就是儿时的一种记忆嘛，因为我母亲老跟我讲嘛，像她小时候就开始喝腊八粥，当然她小时候可能不像我们现在这些产品这么丰富，可能只是一些豆子和米来熬这个粥，但是呢他们也是很早就开始起来熬，熬完了以后呢就是除了自己家喝以外，还要就是走亲访友去送一送，然后喝剩下的呢还特意留几天去喝，寓意这个年年有余的这样一个好的兆头。那么现在我们在喝呢可能更多的就从品种上就丰富了，不是所谓过去那种就 八种材料 啊， 那我们可能更多了，除了豆子呀、米呀，可能还搁一些什么莲子呀、百合呀，就是这些实际对我们这个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的一些产品，然后放进去。 嗯、 那我们每年呢，就是在腊八之前都会提供这样一些米，您拿回去以后泡一泡就直接就可以熬了，一小份儿也足够一家人喝的。 对， 但是呢，也需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已经腊八了 啊， 可能你这个我们 现买 现在去可能还好。 啊、 等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我想可能这个东西就基本差不多了 啊。 对 啊，因为 第一节的时候，磊子我们一块聊，我就说，就是现在其实真的是方便多了， 嗯， 不像原来您要说凑够八种食材很复杂， 很复杂。 但是现在呢，因为大家生活都比较忙，所以怕您没工夫去凑去，所以比如说像咱家店，直接弄好了， 都给凑好了， 直接买。嗯，买完了以后啪放高压锅放什么直接就一勺， 方便， 特别简单。 对、 嗯、 而且其实啊说啊，就到了今天腊八这一天之后，就开始就要过年的气氛是越来越浓了。尤其我记得小的时候，你知道吗，作为小朋友来讲，就是过年意味着什么呢，除了放烟花爆竹之外，就是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啊。小时候我就记得还有那个叫什么糖瓜啊， 对， 什么关东糖啊， 对，粘牙那个 啊，什么都有。哎，那个 是腊月23的时候， 对对对 对， 是 因为那个咱们说哈，过了腊八就是年， 是 到年还有21天半， 对， 我们说的到三十嘛，从到三十下午基本上就进入过年的这个状态了。那在这期间呢，就很多就是老的风俗哈，包括刚才提到的这腊月23，咱们俗称小年儿。那么我们实际就是刚才两位主持人提到的排队的这个景象，基本上在23开始就进入状态了。23之前可能还好一些，因为到那个时候呢，有很多就是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外地人呢，可能就要回家呀，就提前做一些准备啊，有些呢也给亲戚朋友送一送这一块。那么23呢，可能除了这个就是买这些东西之外呢，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关东糖。因为过去那种糖瓜呢，现在已经很少了，可能由于受这个生产工艺啊，这个质量安全的要求嘛，现在是关东糖我们还是有的。然后23完了，可能就开始什么24扫房日啊，25怎么着，一直就到春节期间，这些吃的就开始不断的全都登场了。 哎呦 呀，因为在我们俩的记忆当中，分别都有各自爱吃的咱们稻香村的拳头产品。 嗯， 比如说磊子最爱吃的是咱家的牛舌饼， 还有枣泥糕。哎呦，我觉得这么多年其实 不对，牛舌饼你是爱吃咸的爱吃甜的？ 爱吃都可以、 啊、 咸甜都行， 咸的都爱吃。 对对对，哎，我跟别人还不一样，我吃完咸的马上能吃甜的，有的人不行，我就爱吃甜的咸的一块混着吃，你知道吗， 甜咸配。 还有枣泥，真的哈、就是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就跟小时候吃的味儿是一样的，没变化。 是包括我小时候老跟着我姥爷去稻香村买什么油炒面 啊， 然后藕粉， 嗯， 对， 因为他爱吃甜食， 对 啊，晚上10点来钟要吃夜宵，我就跟他蹭口这个。哦天哪，所以全是记忆， 是 真的特别好。 我们那个枣泥馅的点心的枣泥都是我们食品厂自己炒制的， 嗯， 就是对于这个小枣的要求我们也是很高的。有些东西比如我们包粽子就用新疆的一些枣、 嗯、 但是我们炒馅的这些枣必须用那核特别小的这种小枣，而且我们会根据每年不同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影响，会调整我们炒馅的一些工艺。比如今年雨水大，那我们炒的过程中可能怎么去控制，那今年雨水小，这个枣出来以后我们怎么去控制。所以就是你吃了这么多年你都感觉是一个味儿。 对， 虽然每年的枣不同，但是咱们炒出来的枣泥馅是一个味儿的。 嗯， 哎，我特别想知道咱们现在在北京或者说全国有多少家店。 我们现在在北京呢是有这个专卖店 现在是大概将近200家，因为今年有一些关的嘛，差不多200家。另外呢，我们在一些大型的商场和超市里边都有，包括什么金客隆啊、超市发呀， 对对， 哎，也包括一些什么那个大型的商场里边都有我们的专柜。专柜呢，在北京有400多个，然后店呢有200多家。另外，我们在全国呢，大概11个省、70多个市，都有一些那个专卖店和专柜。 哎呦，这要一加起来，那得多少啊？ 基本上能够达到1000家左右。 哇，哎呀，有没有去到海外的计划呀？ 目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其他的网，比如亚米网，也出口一些其他的国家，但是量还是比较少的，因为有些产品就是以我们目前销售的这些产品，可能更多的是短保， 对， 然后新鲜， 因为要保质保鲜， 对，新鲜短保。所以它就不太适合这种长途运输出口。 对， 当然未来呢，我们因为我们今年在那个去年在河北霸州又买了500亩地，盖新的工厂，那我们肯定会做一些适合于远销海外啊，远销到全国各地的一些产品。 嘿， 也希望尽早的能为在国外的华人们提供更好的 有大动作啊！ 看， 对， 其实咱们没引出这些，当然程总自己就小不溜的透露了一下。 对对对 对，接下来的一些工作计划， 哎， 多好多好。对，当然咱们再说回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因为稻香村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知道啊，稻香村就是里头点心， 嗯 啊，什么京八件什么这都有，但是其实除了点心以外还有其他的吧。 对，我们现在实际呢是很多的品类，大概有600多个品种 啊， 600多个品种。实际，但是这些东西，比如说月饼，那我们可能在中秋节的时候会做，然后其他时间不做了。但是我们就日常每天，大概从我们食品厂出来的产品有400多个品种。 嗯， 这个呢还不包括我们卖一些就是外进的，比如说饮料，什么可乐呀、雪碧这些东西。 就说咱自己家的， 就说我们自己家生产的这些东西，大概400多个品种是每天出来，而且涉及的品类很多，除了大家刚刚说的糕点类的这些东西，我们还有熟食， 熟食 啊，熟食 小肚，哎呦， 小肠、小肚，是吧？ 我就爱吃 叉烧肉啊，扒子鸡，这些东西都是，反正现在正是饭点，说说大家可能就更饿了。 是是是， 是 哎，我还不愿意去配着你吃什么的、卷饼什么的，我就白嘴吃，可香了。 然后还有速冻产品，包括我们速冻饺子，今年我们又新上的烧麦呀、然后一些节气的这个速冻的产品， 哦，这 包括羊肉串。 啊，这有名， 有啊， 这小 盒 有 啊，然后都可以自己买回家去那什么，包括一些休闲的小食品，包括芝麻糖啊、胶切片啊，这些东西，就是很多品种基本上都能够就是涵盖到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中。 那像糖荔枝花就说了，哎，什么时候能让所有的店都在卖什么鸡肉串、羊肉串？其实刚才程总已经说了，其实现在就已经有了。 对，现在我们就是现炸的门店，就是您在我那门店买完就吃的，现在大概可能有10家左右。但是呢，我们每家店呢都卖这种速冻的。我们速冻的串呢，可能跟我们现炸的还有一点点区别。实际我们做的串呢稍微短一些，您拿回家去搁的那个饼铛上，稍微放一点油煎一下就可以，很方便的。这一块啊， 对，您瞅瞅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听程总来了，一听介绍稻香村，那家伙特热情。JFY 就说，我最喜欢就是稻香村你们家的叉烧肉。小的时候每个周六的晚上，我妈都给我买一次。你看，小时候的记忆和味道， 对呀，相当于每周六改善生活， 对，那还真不错了。他们家条件还不错呢，每周六都能吃上一顿肉。 是是是，然后另外像 Ducky 说了，他最爱吃的是山楂锅盔和牛舌饼。 嗯， 哎呀， 这个都是我们销量在前10的产品。 对，而且我还觉得还应该多说一句啊，就是糕点类的，因为我们家呀有这个，我母亲是有糖尿病，已经都快30年了，她就是最爱吃稻香村的无糖，就是无糖糕点，而且小的时候我记得好像都没有什么，就是最近一些年才有的， 对对对， 而且品种是越来越多。 对对对，现在是就是糖醇的点心越来越被就是广大的这个听众们接受。不仅仅是有糖尿病的人， 对， 可能就是一般的正常人，包括有些年轻的姑娘们， 为了那个少摄入一些糖分啊， 怕胖的 啊，对，他都吃这个糖醇的点心。 嗯， 我们也在不断的开发，就是更适合就是现在这些人接受的一些产品。而且我们在做糖醇点心的时候，尽量跟健康的一些食材呢去搭配。比如前一段时间我们新出的这个糖醇青稞蛋糕，就是哎里边加了那个青稞米的那个材料，然后也是糖醇的东西，然后吃起来呢也是非常松软的。 嗯， 哎，上面装饰了一些这个南瓜籽仁。 哦， 你看南瓜籽仁吃起来也是 也很健康的， 对 对，口感还丰富了。 也是在糖醇糕点这一块也在不断的去丰富一些产品。 嗯， 一块包括春节的礼盒，我们都除了有这个京八件，还有一些其他的送礼的礼盒之外，我们也增加了糖醇礼盒，就是您给一些有糖尿病的朋友亲戚送的时候呢，可以买这个糖醇的礼盒。 哎呦，那我记住了，记住了，我这次就打两包就走。 对， 哎，咱们有这么多的就是相当于门店嘛。 嗯， 但是咱们应该都是类似于所谓的什么前店后厂啊。 嗯， 因为咱们也说了， 嗯， 咱们自己应该在大兴还是在哪儿，本身有厂子。 嗯嗯， 包括您刚才说了， 嗯， 咱们又新买了一块地，大概500亩地要增厂子。 对， 那咱们在厂子当中有没有研发的团队？ 有研发团队。嗯，研发团队我们也有，包括检验的那个我们检测中心也都有。哎，这一块呢就是在产品这一块呢也在不断的去丰富。哎，除了就是我们在传统产品上也在不断的调整和改进。为什么这么多年就是这个牛舌饼也好，蜂蜜蛋糕也好，能够经久不衰，也是在不断的去调整，适合越来越适合现在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口味的需求。 是。 另外呢，对于一些新产品，我们也要不断的去做一些研发。 是。 包括我们这24节气产品都是近几年研发出来的。 是。 啊，而且呢，在恢复老传统，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京八件，实际就是在恢复老的一些传统。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咱们那些京八件就是失传了一段时间，就不再做了。 嗯， 这么着，后来我们前几年又给它恢复，现在销量也是非常好的。而且从去年呢，我们又恢复了，就是过节的时候大家都爱买的这叫点心匣子啊。 对对， 我们给它恢复了这个饽饽匣子，因为过去呢老北京老爱说把点心就叫饽饽啊，买点那个大饽饽去，哎，这样。 嗯， 所以我们又恢复了这种饽饽匣子，哎，不断的去做一些。另外礼盒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就做的纯手工去制作一些纯手工的糕点。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讲呢，就是从研发的团队来讲呢，我们也会不断的去自己研发一些东西。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些外请一些研发的人员来帮助我们去提升我们的产品品质啊，研发一些新的东西。 哎呦，不行了，听着我越来越饿呀。 要不先沉淀一分钟。 行嘞。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其实一聊到稻香村，就有太多的朋友有很多的回忆。 嗯， 包括大家都纷纷发上来他们爱吃什么，包括像 Time 时就说了，每次回老家家里人让带的礼物都是到稻香村买一盒点心， 嗯， 带回去。包括像第几个一百天问， 嗯， 说有没有适合小宝宝吃的呢？ 现在呢，就是我们可能从点心这一块呢，除了有一些这个口味上的变化，从形状上也有一些新的变化。 哦， 啊，我们包括我们现在做的什么金猪饼啊、金鸡饼啊，就是12生肖的这个， 啊， 每年我们会配合一年去出一款生肖的饼。今天他们还在让我看我们的中式产品，就是那个小狗的那个 啊， 对，马上也会出台。 哇， 所以就是小孩子们一看见这个就是非常喜欢的。 肯定更爱吃了。 对， 想起小时候吃的，就那时候觉得好吃，现在让我吃一，我觉得怎么那么难吃？小熊饼干 啊，还有就是小时候我姥爷给我买那种动物饼干， 对， 小鸡的、小狗的， 对， 就是那种啊，也挺好吃的，还行。 不是因为现在了，你就想那个时候吃的东西少嘛？ 对， 现在如果知道稻香村有那么多可选的，就不只吃那个，是这个意思。 你还有大可以给我们提建议的呢，哈。哎，程总，能不能多研发点咸口的点心呢？现在只有鲜肉月饼、椒盐饼，还有牛舌饼是咸味儿的，其他好像大部分的这个点心都是甜味儿的，是吗？ 还是甜的略多一些啊，略多一些。当然也在不断的去调整。一个呢是我们要就是降低这个糖度，在合适的范围，因为这个糖度它起了很多的作用，比如说糖少了可能就不酥啦，就是这样，这所以要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点。那么从这个咸味的点心我们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包括我们做的这个金狗的这个饼呢，大概就是藤椒口味的，就略有一点点那个咸味儿。刚才我们尝的时候还说好像有点那辣条的那个感觉、就是那种感觉、这样啊。可能咸味的呢真是就像他说的牛舌饼啊、黑麻椒盐啊这些东西，相对来讲都是偏咸口一些。 对 啊， 就是我记得是去年吧，还是前年，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稻香村，但不是您来啊、然后我就提到了我最爱吃的一款东西，现在还有没有了？就是我最爱吃的是点心渣子，哎呦，我特喜欢吃点心渣子。就我记得当初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家门口就一稻香村，然后我妈老是，因为我妈也爱吃点心，所以她就去买那有搓堆卖的点心，想那个渣子。买完了以后拿回来当早点吃， 哎呦， 还有觉得这么好吃啊，里头有芝麻的，有酥皮的，有什么的。后来我问了，现在有吗？ 现在不让卖了。 说现在没有了， 不让卖 了。哎呦，我说这么好吃怎么没有？人说，因为卫生的问题。哎呦，我说那太可惜了。 因为那个其实，主持人是非常会吃的啊。那个酥皮点心越酥，它才越掉皮儿。 是的 啊，你那个芝麻全在掉下来的这个皮儿当中，吃起来确实非常香，但是也确实是这个有这个卫生方面的一个要求，所以掉下来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残次品，我们就都退回到食品厂处理了，这样就不能再次销售了。 明白， 对。 那同样的道理，就比如说咱们生产出来的就是这些糕点，多长时间如果没有消化掉的话？就要返厂处理掉了。 我们那个产品不同呢，它保质期也不同，有的可能时间就比较短，你比如主食类的，就像馒头花卷可能就3天的保质期，有些蛋糕类的糕点呢，那我们也是分季度的，它不同，就是可能是冬季的时候呢，它相对来讲保质期就长一些，那夏天可能保质期就短一些，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个保质期的时间呢来退货。但是我们的产品呢，因为都是每天夜里都从食品厂发货，所以相对来讲都是比较新鲜的。您今天可能剩一星半点的，我们到第二天就卖了。但是熟食这一块，我想大家其实一提可能都深有感触。你在6点钟或者是到这个6点半之后，再到我们的那个店里边去，我们的那个熟食柜台 都空了， 你再想买消毒、想买酸肠， 没有 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是控。尤其肉食这一块，我们是非常控制、非常严格的，就是尽量做到当天的产品当天卖完， 对， 就不要让它第二天再去 销售。对，我都中午的时候抽空买，早买早吃。 真的，你看我一说点渣子，像李静，像莫妮卡都说，我姥爷就喜欢吃点渣子。李静说小时候点渣子，真的现在没有了吧？哎呀，那混在一起卖可好吃了， 哎呦，特别香。其实我觉得咱们稻香村在创新的这个道路上肯定是走的是特别的棒哈，但是对于这个老传统的一些点心的保留也特别的好，比如说像我姥爷特别爱吃自了红自了白， 对， 像这个传统的老牌的糕点一直保留到现在，而且还是销售特别的棒哈。 对，自来红自来白呢都属于在中秋节期间的这个月饼啊， 是， 而且在这个传统月饼的研发上，我们就是17年了，我老说今年，实际现在已经18年了，就是在17年的时候，我们又恢复了那个翻毛的月饼，然后也是非常受这些老人的欢迎， 对， 因为很多就是年轻人，你跟他提翻毛月饼，他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了， 对， 但是老人就觉得哎，特别有感触啊，这些，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恢复传统这一块呢，我们也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高速公路持续车多的路段有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京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望京西以及来广营桥到京城收费站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西红门收费站出京方向，还有就是京港澳高速大井西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持续车多。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8:3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哎，我们已经进入到今天直播的最后一个单元了，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我是黄山。 哎，珊珊，刚才你听稻香村在外头饿不饿？ 对，那个枣糕还有蒜肠，这两个是我们家最喜欢吃的，昨天晚上还吃蒜肠呢。怎么样？ 天哪， 是吧？ 我都饿这么多天了，受不了。 哎，其实你应该这个时间就是这样发烧的时候，蒜肠配上腊八粥，正好是又可以让你发汗，然后又可以让你。 不是，是这样，就是 补充， 不是说不想吃，是一点胃口都没有。 那你要吃、啊， 而且再其次就是你吃不出滋味来，就如果 你要吃、啊、 吃不出滋味来就不爱吃了，真的。 对，但是也要补充体力嘛，毕竟发烧啊，跟这么多细菌病毒战斗需要很多的体力。 所以这两天吃的最多的就是买那个特别酸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嗯， 柠檬， 啊、 特别酸的柠檬。 哦， 每天切片，切片泡水， 泡水 切片泡水， 嗯， 天天喝这个。 哦，要吃肉的，要吃肉的补充蛋白质啊。 打嗝都是酸的，我就哦天哪，真的。就跟喝了葡萄酒似的。 那难怪你不好呢，这样 啊？真的吗？ 对啊，要吃肉，要吃肉。 你发烧感冒的时候都吃肉啊？ 一定要吃肉和那个碳水化合物。 你怎么瘦的呀？ 就是不停的战斗嘛，为了跟病毒战斗。 好了好了好了，因为珊珊在，我们肯定还是要说关于红酒的问题啊。 对， 这样最后一集还是有很多的朋友要 回答问题， 红酒的问题， 对， 好吧，我们就抓紧时间，哎、好吧。先来以这位朋友的问题，龙井， 嗯， 一看就是一位爱喝茶的朋友，但是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请教，葡萄酒蒸馏的有没有度数高的烈性酒呢？ 当然有了、 啊、有蒸馏的葡萄酒。 对对，是的，它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想我们葡萄是一个农产品，对不对？然后榨完汁儿以后，汁儿用去酿我们普通喝的葡萄酒了，那还剩下葡萄皮，还剩下葡萄梗，还葡萄渣，还有葡萄籽儿，对不对？ 那些不都要用了吗？ 那些都要用了，对，可以做油啊什么这样子的精油 啊， 然后可以做我们平时喝的葡萄籽油做菜啊什么东西的。 对对对。 然后但是还有一种，就是那些实在的时候，你把它实在往里压，它还是可以压出来一点点汁儿的。那个汁儿呢其实还是有带有就是我们说的糖分也好，可以酿造成酒精的。然后这一部分呢，你说它也做不成油嘛，油用的是它籽儿里的这个油，它还是不跟这个没有关系。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压出来这一些狠压出来的这些汁儿，葡萄籽儿压出来的这些汁儿呢，用它进行蒸馏，它就可以蒸馏出特别浓郁纯粹的葡萄的这个我们说的叫做烈性酒和蒸馏酒了。然后在意大利叫做 grappa， 就是 grappa， grape 不是是葡萄的意思吗？ grappa 它是这个，如果我们去到意大利的话，去的餐后的时候，还有包括就是说在苏格兰，你说我们喝 whisky， 在意大利喝什么？就喝这个葡萄籽的蒸馏酒，特别的怎样讲呢？它有一点点葡萄的这个清香味，但实际上感觉还是像伏特加啊那种，就是纯白酒的那种纯酒精的东西，其实度数非常的高，70多度，我甚至还看过80度，将近80度。 葡萄酒 有这样的 蒸馏嘛？它蒸馏的越纯，它就 纯了。 对，水它其实就是蒸馏的关系嘛。我们的水比较重一些，所以它会落下来，然后酒精比较轻，它就会飘的比较高一些。所以我们在高处越高处接到的就是酒精纯度越高，因为蒸馏的关系，蒸上去的东西都是酒精了。 那肯定是无色的吧？ 对，是纯粹的无色的，像医用酒精那样子的颜色。 那请问什么口味啊？ 就是带一点点葡萄的清香的味道，剩下都是浓烈的酒精的味道。就其实它喝上去的话，就像伏特加一样，非常非常的就是酒精，对，非常的烈，但是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味道，因为它已经蒸馏到其他什么的物杂质都没有留下很多了，只剩下酒精了。对， 好吧，好吧。 哎呀，天哪！哎，正好说到口感哈，淡蓝色的天空就问有没有酸甜口味的葡萄酒。经常喝到的都是不甜的， 是，其实是这样子的，酸度和甜度是葡萄里面必须要存在的两个东西，它因为它是葡萄里面本身带的，你说我去糖不可能去到100%吧，再干再干的葡萄酒就是再低糖度的也要在5克左右，然后甚至基本的要做到0度是不可能这件事情的，然后呢酸度更是了，因为葡萄本身就有酸度，所以呢它本身是酸酸的甜甜的，但是有一些葡萄呢，因为它做的酒精度数不是做酒精度数的话比较纯粹的时候，就会糖度比较低。其实我们人体能够感知到的糖度是在5克以上才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说到5克以下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您要是喜欢酸甜口的话，您可以稍微再往上飘一飘，因为其实在5克以上的葡萄酒的这个糖度的范围选择非常的广。我给您猜一下，最高的这个我见过的我喝过的葡萄酒的这个糖度的这个克数有多少每升？ 不知道， 你猜吧。来，高磊猜，高磊猜。 那不给选项，让愣猜啊。20克。 平时我们喝的干型的，就是没有的，是5克。你可以往高磊猜。 50克。 再高 啊？ 还高啊？ 对。每升哦， 那是饮料了，那就是 80克， 再高， 100克就2两了呀。 你要猜到下课是吧，猛哥？ 天哪， 500克， 天哪， 1斤呐、啊？ 对， 它那么甜，能喝吗？ 对呀，不齁吗？ 冰酒啊，冰酒啊，哦、对对对，很多冰酒都是这样子的 哦， 所以要冰一下才能喝吗？但是你想，每升是什么概念啊？ 嗯， 一升哎。一升酒一共才几斤？ 对呀、啊， 里面500克是糖，所以是非常高的一个甜度，喝上去像糖浆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带那个听众朋友让我推荐一款酸甜口的。你说我从5克一直往上推荐，其实的话有很高的一个选择，很大的一个范围可以让你选。所以，但是你究竟喜欢喝哪一款，或者是你到底喜欢喝50克还是10克还是100克，这个标准我也把握不住。所以还是要由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大家这些消费者大家去选一下。比如说雷司令的糖度可能是在70-80克每升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呢，平时我们说的那个贵腐酒啊，这样子晚摘的这个葡萄品种可以到100度、100克这样，100克、200克，然后再往上的话就会更高。 哎，这样，刚才那是一姑娘，我觉得一般会喜欢桃红葡萄酒吧，我瞎猜测哈、啊，桃红葡萄酒含糖多少克呀？它是比较偏甜嘛。 对，桃红葡萄酒其实在5-10克的这个，就如果是普通干型的，当然它也有很多也有甜型的，因为桃红葡萄酒也有比较甜型的那种嘛。然后我知道像香槟啊什么，有的时候也甚至到30克的糖都会有的，所以也是不一样的。嗯，其实如果是姑娘的话，法国普罗旺斯的有很多的这种桃红的甜酒都可以试一下，它糖度没有高到那个程度，因为毕竟高的程度的话，姑娘也会有减重的压力嘛，对不对？所以还是喝一点这样。 比较轻松一点的也挺好喝的。然后另外像是我之前提过的，我看还有一个听众朋友说我之前提过的一个小糖小甜水，他也想问一下。嗯，他刚刚说的是澳大利亚小甜水，其实澳大利亚 小甜水上次我们介绍过，就是起泡的红葡萄酒，它是澳大利亚的。但其实我说的小甜水是来自意大利的，叫做莫斯开头Moscato d'Asti， 然后呢它是一款呢就是说糖度没有那么高，然后呢但是酒精度数也没有那么高，就一点点糖，一点点甜，一点点酸，然后还有一点点酒精度。它酒精度数的话是甚至可以做到5度8度这样子，所以呢对姑娘来说呢它是一个 没有那么大负担。 对对，其实不会那么容易醉，要不然像我这样酒量不好的一上桌刚喝到第一杯就还没看到热菜呢。 他是说自己的吗？ 是的。 他是比如说的 对，就是担心看不到热菜的那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这款酒，因为度数不是很高。但酒量好的听众朋友们就不要选择这款，因为就会 怎么喝都觉得不对呀。 我认识一个姑娘，然后她说哎，这个酒特别好喝，甜甜的，还是粉红色的，又好看又好喝，然后我一个人喝了三瓶还是没醉 我的天， 因为他毕竟酒精度数低嘛，就是他说喝到最后实在是一直在上厕所， 就当水喝了， 对，吃不下热菜了，也是。 这姑娘真实在， 对。 像苏静雅，他说：“哎呀，非常喜欢，比如说聊茶，因为聊茶呢，可以让大家能够从茶的知识当中学到了很多不知道的东西。”所以也希望呢类似咱们咖啡啊红酒啊这样的节目咱们能多一些。是的，我们也希望在18年的时候这些内容会更多一点在我们节目当中充斥，因为毕竟我们的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嘛。 是的， 希望就像我们的节目名字一样，我们涵盖在周一到周日节目当中。但是呢问题就在于主要是我们取决于这些特别信得过的这些嘉宾，因为他们都相对比较忙。 对 对，所以就没办法，再加上像珊珊， 我尽力，我表示我尽力，这样行吗？ 对，对对对， 加油加油， 好好好， 你一定要记住我书的名字才可以，要不然我真的不想来。 又来了， 像风一样的女人， 一千种风的味道的。 来来，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哎，刚才咱们不是提到冰酒吗？这边李小爷就问了，国内有什么冰酒吗？可以买得到吗？ 嗯，其实国内的话，冰酒的话，大家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区喝。为什么我们叫做冰酒？冰酒呢，它的制作工艺里面一定要接触到就是低温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说，它为什么那么甜？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我们在葡萄采摘的时候，要让它在一个非常低温的环境下让它冷冻住。冷冻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水就会变成什么冰，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冰完全的去除掉，剩下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内容物呢，就是只剩下糖分啊、味道啊、口感啊这些东西，这些再用来榨汁，然后用来酿造葡萄酒。所以呢，在这款酒里面，它因为去除了水分，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浓缩的，然后非常非常甜的一款酒。然后呢，这个工艺呢就叫做冰酒的工艺处理工艺，它需要在零下20度的环境下操作。所以呢，大家选择葡萄酒的时候可以有一点尝试，尤其在国内的冰酒的话，你看一下这个产区它是不是达到这样一个标准的一个产区，是不是能够在零下20度持续比如说两个星期的低温的情况下。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大家可以选择比较好的天然的冰酒。当然也有一部分是非天然的冰酒，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温度没有那么低，怎么办呢？我们还是想做冰酒，这样的话放冰箱嘛，对不对？速冻嘛，找一个大巨大的冷柜冰柜，然后让它采下葡萄直接扔进去，然后这样让它温度直接降下来，然后再用来酿酒，这样酿造出来的也是冰酒，但是跟我们所说的天然冰酒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不管是人力成本啊，还有包括时间成本啊，还有包括我们说的气候成本都是不一样，所以呢价格上会有很大的区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 从非天然的冰酒尝试起来，但是记得这个价格一定要是低价位的才能够做成这样。当然它的价位也不会特别低，为什么呢？你想它可能十几斤葡萄把水去掉了才能酿出一瓶酒来，对不对？它的其实成本也不会特别的低。我喝过几款来自于沈阳，不是沈阳，那个叫做什么吉林啊，这边非常好的冰酒来自于中国，大家也可以多去尝试一下。 嗯，哎，像白酒有勾兑的，红酒也有。 您说的勾兑是什么意思啊？ 不，我所谓说勾兑，可能跟白酒所谓的勾兑应该不是一个概念啊。 对， 就比如说，就类似于不同种的葡萄， 对，是 最后到一起的，这个是有是吧？ 当然当然。 但是比如说像你比较专业，那你可能盲品就能品出来啊，这个叫什么酒？ 这 是 什么葡萄品种？ 对，但是它勾兑的你能品得出来吗？ 嗯，其实勾兑这个概念只有在中国有，因为它其实就是中文的意思，就是说混合嘛， 对不对？就是把不一样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这种技术呢，其实在国外的话，这勾兑好像是一个怎样讲，我们叫做不太贬义词吧，对不对？有一些比如说我这个葡萄汁不够了加水，它也叫勾兑，然后加糖也叫勾兑，这一种是不太好的一种记忆方式和做法。但是在国外，这个的产区的这种规定是非常严格的，要不然怎么会有法定产区这个概念？它细节到包括不管是葡萄品种，包括是产地，然后比如说您这块田产的葡萄就必须在这儿酿，出了这个界你就不能叫这个法定产区，也不能叫这个挂这个牌了，它已经限制到这点，哪怕这个界可能就是对面一条马路你也不能过，它的要求是这样严格的。就是我们看到比如说王维感冒离我坐得很远，就我坐在这里的是可以酿拉菲酒庄的，王维坐那位置的葡萄产出来我也不能酿拉菲酒庄，它可以严格到这个程度。但是呢它同时也会有很多混合的地方，但它混合不是我们中国说就是大家讲的想象的，就是说不同物质的混合，它是比如说水和酒精混在一起，就不是这种混合。它的混合比如说我这个地方产区有几款特别特色的葡萄品种，而且一直维持上百年来大家都是这样传统种植的，所以在这样情况可能是不同葡萄品种，我今天是赤霞珠梅勒混在一起，然后比如说最著名的拉菲酒庄，它也是赤霞珠梅勒小维多啊这几个葡萄品种混在一起让酿造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赤霞珠它有比较浓郁的颜色和单宁，梅洛它有芳香的口感和肉感，然后呢包括小维多它有单宁和颜色的这个区别，把它混在一起它酿造出来一瓶比较不一样的，对，比如说爸爸长这样妈妈长这样，我们混在一起长一个特别漂亮的混血宝宝，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这是一种混合，葡萄品种的混合。另外一种混合就比如说我这酿造过程中呢我要装桶，对不对？我要装到橡木桶里面，那橡木桶呢它是小的330升，就这么大，然后但是我今天采了1000升的葡萄，那怎么办呢？我要装好几个桶嘛，但是每桶可能味道都会稍微有点差别，为什么呢？因为树长得不一样嘛，所以我要把它混合在一起，然后混合成一个标准的味道，这是这样子也叫混合。这种混合是为的是什么呢？是为的是每一瓶酒出产的时候大家都是同样的味道，不能这几瓶酒是这个桶出来的是这个味儿的，然后那几桶是那个出来的，有一些差别消费者也会感觉得到，所以呢为了降低这个差别感它会有进行这样的一些混合。对，但是没有就是我说往里面加水啊，它连浇水都不让，给葡萄树浇水这个事情都不让的，更别说往里面加水这事儿了。 哦，明白了。 哎，你说，就是一直说葡萄得放在橡木桶里， 是， 那其实树种很多呀，那为什么不能试试别的树种啊？ 其实他们一直在做很多的实验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橡木桶它会给葡萄酒带来一股独特的香气，比如说我们说的香草的味道呀，比如说我们说的像是杏仁啊烤面包啊，这种独特的香气是来自于橡木桶本身的，其他的树种没有这些味道，所以没有办法。 说不定呢，比如说像樟木箱子呀对吧， 对， 紫檀的呀， 是啊， 就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对， 说不定会带来啊，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然当然了，但是也要有人买才行啊，对不对？这是一个还是毕竟，而且它其实橡木桶，我们现在说的那贵的橡木桶四五万一个呢， 啊， 对，特别的贵。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他们也找了很多的不同的替代品，但实在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并没有那么好喝。您说你弄个金丝楠木箱子，但也不好喝，也没有办法嘛，对不对？它只规定是一种法国橡木桶，这个也很重要。其实说我们说橡木桶，其实中国也有嘛，亚洲也有嘛。然后，但是其实只有法国橡木桶是有那种刚刚提到这个比较精致的香气，同时还有像美国橡木桶，西班牙的大部分酒都用的是美国橡木桶，但是那种呢就会有一些椰子壳的那椰奶的味道在里面，所以不一样，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现在比较贵的，大家比较常用的还是法国橡木桶。 嗯，好嘞，咱这边问题还真不老少，先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加班文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哇，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武汉英流步， 我们来看看这边的朋友。嘿，第几个一百天又问了，想问问黄老师是研究红酒的吗？那必须的呀。 您忘介绍我了是吧？ 所以赶紧来介绍一下哈。我们的黄晨老师是 WSET 英国葡萄酒与烈酒教育基金会的四级品酒师，葡萄酒大师的候选人。欢迎珊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好多问题呢。 对呀，啊，Star 就说了，我问一下黄老师，我想学习咱们这 WSET 二级并且参加考试，在哪儿考？ 先要学了才能考呀。对，其实我觉得在北京啊、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里面都有非常多的 WSET 的课程和教育学院，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就可以了。至于呢，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也是特别好的，就是他讲到刚才我漏讲的一点，就是二级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门课程。为什么呢？因为一级它只有一天的课程，所以很简单，就是给那种我明天就要去法国了，然后都没有时间的人，就是说我学习一下。但实际上如果说我想认真的学习，或者我有偏多一点的时间的话，三天四天的时候，倒不妨直接从二级开始，省了一部分钱嘛，对吧？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他教授的东西比较多一些，而且他可以品尝到不同的葡萄酒也比较多一些，大家可以直接跳过二级来学习。北京的话我知道有好多家 WSET 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对， 好， 来看莫怀远，请问一下珊珊老师，白兰地是葡萄酒吗？ 怎样讲呢？葡萄酒的话，通常我们讲的是葡萄酿造的酒，但是白兰地也算是葡萄酒中的一个最大范围里面的一个葡萄酒。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葡萄酿造的嘛，对不对？但是也是经过蒸馏的，然后也是经过陈酿的，然后也经过很长时间的在橡木桶里面的储存，然后才能够成为白兰地。至于白兰地的话，大家的可以看到它酒精度数通常是多少度？40多度，对不对？然后有些听众朋友就是会问说，为什么会是40多度的这个酒精度？为什么不是比如我们说的像是我们在国内见到很多酒都是50多度嘛， 对不对？比较高，但为什么没有高度酒这一说？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的 whisky 和还有威士忌啊，我说到的就是这些白兰地，你看颜色比较偏深一点，它需要一些陈年的时间。陈年的时间的过程中呢，随着时间的变化，酒精和什么和水一样，都是会挥发的，它是一个不稳定的一种状态。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随着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有蒸馏出来的酒，它一定会是70-80度的非常高度酒，然后呢，但是随着陈年，它会变着 每年大概我记得是有3%的这个挥发的这个程度、 流失掉了， 对，流失掉了、然后呢国外叫做 angel's share， 就是天使的那部分被天使喝掉了、所以呢酒精度随着你陈年的年份越来越久，它的度数就会越来越低，所以就会达到一个比较低的度数。但至于为什么是40多度呢，它还兑了水，大家记得，就是说其实为什么要兑到40多度，是因为酒精税的关系，它很多时候是为了高过这个度数就会收酒精、对，所以它标准一般是在43度这个坎儿上、所以呢它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从70多度降到50多度了，我再兑点水，然后就变成现在的这个我们现在约定俗成的这个酒了。 哎呀，今天珊珊老师来又长了不少的知识， 是 是吧， 我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去了 对，维哥今天我努力说了很多话为了照顾生病的你 是放心啊，下周你再来保证不一样。主要下周看磊子他们状态好不好 我就怕呀，这2小时 我也是啊， 你说说再传上给我、 别紧张 得嘞，那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再次感谢珊珊， 谢谢。 好，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一会儿是 打开文化之门。 哎呀厉害了， 哎呀 陌生的情愫。